大家好，我是濮存昕，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濮歌读美文，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。 详细请关注濮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。1月31日，保利剧院，听见经典，听见美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对着铁花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旁耳边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是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: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，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10:30，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。 好听的好玩的，一段接一段。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徒弟堕落有心结，仓皇盗抢变歪斜，一朝闯入师傅家是铁窗畅谈难疏解。 有人吗？ 谁呀？ 有人吗？送包裹的。 送包裹的。 你这是那个求石像9号吧？ 我这是啊，可是我没有叫过包裹呀。 不可能啊，这写着呢，写着。 而且这都几点了，哪有大半夜的送包裹的呀？ 快开门吧，快开门吧，快开门！ 有那个证件吗？ 证件。 对呀、你说你是送包裹，你说你是送包裹的，你就是送包裹的呀。 我有证件，您打开门，您打开门，我给您看。 你先，我这有猫眼，我看着你呢。你先把证件拿给我看。 那大这晚上这么黑了，您哪看得见呀？ 我看得见，我们家这是感应的蜡烛。 哎呦喂， 外头有。 你家真高科技。 你拿出来吧，你有证件吗？ 我找找啊。 看你贼眉鼠脸眼的，就不是好人。没有吧？没有，你就是个坏人。 不是， 坏人了。 你别嚷，别嚷，别嚷！ 捕头，那边有人抢劫。 哟，赶紧追，赶紧追！ 站住！ 那个方向， 站住！这怎么，嫂子，给你！ 这怎么还有人追呀？这玩意儿， 这。这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。哎，当年要不是因为那次意外，我现在没准也是侍卫了。我能论得干这个吗？真是，凭我想就往这跑，就往这跑。凭我想，我师傅就在这儿。哎，站开着门了，这个不是。 谁呀、啊？大半夜那么疼，谁呀、啊？这谁呀、啊？大半夜的，我得瞅瞅去。哎呀，大半夜闹耗子，这闹贼呢，这是。我说这个大半夜谁呀、啊？装神弄？ 别动！哎，别动！ 哎， 别动！ 那个， 别动！ 那个，别，咱告诉你啊， 走， 大半夜的抢劫，你可 指刀啊！你要是再敢嚷嚷，哎、 我说这位 扎你脑浆子， 这 哎，我拔一刀子进去， 这小伙啊， 捋刀子出来， 这小伙啊， 扎你苦胆， 你这种脑子呀， 拔一刀子进， 还什么色儿？ 拔一刀子进去，哎，我哎，拔一刀子进去，我纵刀子出来，哎。扎你裤裆，哎，白刀进去，我白刀进去，我就不出来了，哎，囊死你，切，你坐那儿，哎，不，哎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 哎呦呵，哎，不学好， 兔崽子，你再动啊！姓严的，你在这儿啊？告诉你，要不是你，我能到今天这步吗？姓严的，我倒霉我就倒你身上了。我今天哎，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投。我今天你算落到我手里了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甭管有人没人追我，反正今天这账啊，咱们把这清了吧啊！ 我说。你这可不行，哎，我说，那这你先把我放开， 有人吗？ 你先把我放开，好不好？啊， 有人吗？有人吗？ 你瞧， 官人来了。 废话， 开门， 听不出来吗？ 别嚷嚷，再嚷嚷我刀可往里进，听见吗？ 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快开门，再不开门我要砸门了啊！ 这是林捕头，你先把我放开，我呀跟林捕头见过。这要是不出去啊，他就得进来，你知道吗？他要进来的话，你还能好得了吗？ 哦，白天你见着他了哈，白天他知道你们家有人是吧？ 严老师，开下门，在家吗？严师傅， 我把他放进来，我跟他说一说，知道，这次我没事，家里有人，把他哄走了不就完了吗？ 严师傅家里有人的呀，怎么没人开门呢？ 你出去。你敢举报我？你敢坏心眼儿？ 行，快点吧， 啊！去，快去！ 林捕头，你他妈大半夜的，你跑我这老头子家干嘛来呀？ 哎呦，严师傅，我这不是担心您的安危吗？ 啊、 刚才有一个贼，还是一个抢劫犯，从这边跑过来了。我们看一下他是不是往您这边跑了，有没有威胁到您的安全？ 没有啊，没有 啊。 嗯啊、 没有就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搅了。 哎， 那我们回见。 哎，不学好，不学好，嘿，这小子跑了。 各位看官，这个不学好究竟是谁呢？啊，这人呢是原来啊也是个好孩子，只是自幼父母双亡，跟着哥嫂过。本来他眼力特好，力气又大，所以射箭的本事特别的强，在贫民区这是个优势。因为三年一次的御林军选拔啊，就靠射箭。可是呢，不学好那次却马失前蹄，导致整个他们的队伍本来能过的结果啊都没被选上。而那个评判就是严师傅。哎，他呢又从严师傅家里出来，跑到了附近的一个荒地之上。 哼，今天算你命大，也就是你良心发现，不向姓林的举报啊。当初要不是我输了那场比赛，哼，我就是带刀侍卫了，最次我也是个御林军呐。谁想到当时那场比赛我愣能输了。 我宣布一下啊，这个今天啊咱们这个射箭比赛啊，到今天这个轮只剩下了两个小队啊。比赛开始， 两个这个队伍啊，都站好了，都站好了啊 啊！ 两个队也是旗鼓相当，现在就到了最后射箭一个环节了啊！大家都准备准备啊，准备准备，咱们就开始比赛啊！ 哎，狗兄弟，哎，狗兄弟，看我的，看我的啊！你看见了吗？最后一箭，他们那边那大师兄射的九环。射的九环，看我的啊，看我这一箭，咱们这队就胜了。你们看准了，在我胜十环，你们哥几个给我盯住了啊！连欢呼带叫好，咱们把他们气死啊！呸！哎，怎么样，师傅看见没有啊？看见没有？十环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啊？ 好，现在都肃静，我宣布。 来，您快说吧，来，哎， 不学好， 严老师，您宣布结果吧，我等着。 在不学好这个队啊， 哎， 输了，输了， 射，不学好，最后这一箭怎么射的呀？不学好，刚才还吹呢，还就你，咱们一队都让你， 对，都被你拖了后腿， 行。哥，就咱吃饭去啊，咱不理他，不理他。什么人哪跟那出去？十环，我们都眼瞎了是吧？十环个屁事！ 可不嘛！ 哎，姓严的，你眼瞎了吧？我射的十环，他那边射的九环，怎么我们淘汰啊？怎么我们输了呀？你这不讲理呀！啊，这也太不公平了！有黑幕，暗箱操作，不公平！ 你再跟我这叫一次， 不公平！ 我今天让你知道什么叫不公平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被永远禁赛了啊！ 我 出去。 当时要不是你，我当时那箭就不应该射在靶子上，不应该射在你胸口上。 不学好。 我刚才就已经射 了。不学好，你已经被包围了。不学好，赶紧出来。 出来吧，不学好，放下武器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不学好，你放下武器，林捕头饶你不死。 没错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你就不要再负隅顽抗了。 这就是命啊！我射的是十环。 等起来。 哎呀，列位看官呐，看来这个不学好真的是充满了遗憾呐，这一辈子可能都会为这个事情纠结。果然呢，在监狱里头，别的囚犯都适应了环境，可是他呢，不吃不喝，意志消沉，谁都不知道究竟他是怎么一回事。说这一天，有人来监狱探监，正是那位严师傅。 严师傅，这个不学好就在这儿呢啊！ 好， 你在前头拐个弯就到了。 你甭管了，我去吧啊！ 啊，行。 嗯， 哎，我还是跟着您吧，我觉得还是不太放心。 啊，不用。 大家关了这段时间，情绪一直不太稳定。 别害怕啊！ 你也好好的劝劝他。 嗯 啊， 不学好， 看看谁来看你来了。 哎，林捕头，这不学好，他让狗咬了，得了疯狗病， 咬死你吧！ 不学好， 姓严的， 不学好，你都已经在牢里了，你还这么张狂？ 姓严的， 好好说话， 你来看我来了哈？这叫看我吗？看我什么？ 严师傅，你要好好开导一下他。 看我什么？看我笑话？看我什么？看我吊儿郎当入狱了，是不是？ 我说不学好啊， 我用你看吧。 我这次来呀、啊，看你是有目的的，啊， 对呀、啊，不就是挤兑我吗？ 谁挤兑你？ 不就是奚落我吗？ 我就是。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 我叫解开你心里的不快，解开你的心结。 解开什么？解开？你就是偏心。我射的十环，他射的九环。 听着，我呀，我跟你说啊，当时啊。我已经看的是清清楚楚了， 清清楚楚，我的射的十环， 你射的确实是十环， 可是你当时射箭的力度不够，最后这箭从靶子上掉下来了。 这掉下来，我看射十环，我就转头跟他们就鼓掌就庆贺，我没有再看我掉下来了。你有什么证据点？胡什么劲儿？你骗人的，你编的，根本不可能。 我本来是可以假装看不见的， 就是 啊，我当时也可以及时把靶子给收了， 我射的就是十环了嘛。 哼，但是我这个人啊是严格的，御林军是皇上的禁卫军，要严格挑选，所以我没有徇私情。这次来我也是想让你不学好明白，不要把自己堕落到归咎于一次失败的比赛上。人生是个长跑，路还很长啊，听懂了吗？ 不是，合着不是你针对我。 我当然不是针对你了。 你早说呀，你早说，我好好练不就完了吗？你干嘛就永远都不让我参加比赛了？不让我参加比赛了，我就只能射箭活着。你不让我参加比赛，我能干什么？我可不就小偷小摸、拦路抢劫，什么事儿都干了。 不学好， 我要是能跟那林捕头这么风风光光的，我能到今天这步吗？ 你别说我啊，刚刚你们老师怎么跟你说的呀？不要把自己的堕落归咎到一次失败的比赛上，这人生是长跑，当时我还不如你呢，你们是第二名，我们队是第三名，就是被你们二队淘汰的。 啊、 可是呢， 不行，你们淘汰，我错了。 哼，那我为什么进到这一行呢？就是因为我开始加入衙门选拔捕头的行列，而不是像你那样自暴自弃，然后我又再、更加的严苛的要求自己，所以最后我能够变成一个真正的捕头。 哎呦，看着。你要那么说，那是我的不对了。我一定不学好，我从今以后我得学好了。我就改名叫学好，不对，我不是不学好，我就得叫学好，不是，我不是不学好了。 我跟你说呀， 你呀， 叫什么都无所谓，关键是你这姓儿啊太倒霉了。 对， 你呀、不如啊以后你就改姓啊、你姓舅怎么样？ 我叫什么呀？ 你舅学好啊、 我连姓都改了。 哎呀，列位看官，所谓天无绝人之路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现在的位置不太满意，但是这就是你自己的时运，改变自己的路最终还是要靠自个儿的双腿，这正是怨天尤人非丈夫，坚持不懈找路途，一味沉迷不自省是怎比弄潮破浪出。 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，演播叶鹏、李银飞、小曾、于浩，编辑徐然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赚钱儿永远是在混日子儿啊，匆匆几十年儿再把得失计算儿，反正自己个儿的良心他不能丢一边儿啊，嬉皮笑脸就当给自个儿解心宽啊。老少爷们儿无理请我给您来一段儿，先说一段，明天再说另一段，反正说书的人儿永远不会有空闲儿。醒来洗把脸儿，再到世上转一圈，多少精彩的故事它就在这里边儿。有一波阴天儿，也会有人撕破脸儿，有人积极赚钱儿，有人是在混日子儿啊。匆匆几十年儿，再把得失计算儿，反正自己个儿的良心它不能丢一边儿。啊，嬉皮笑脸就当给自个儿解心宽。啊。老少爷们儿无理请我给您来一段儿，